晋江文学城飞天夜翔原著，猫耳 FM 边疆工作室联合出品，古风玄幻广播剧《天宝扶摇录》第四集完结 FD 时间，欢迎大家的收听。哈喽大家好。 Hello， 我是你们铁打的主持人文景元啊，今天呢，我也是有幸请到了各位老师啊，我们这次一定要搞一波大的，毕竟这个作品陪伴了我们这么久啊。先让我们的两位主语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是边疆，我在《天宝扶摇录》广播剧里为李景龙配音。 Hello， 我是锦鲤。我在《天宝扶摇录》广播剧里为孔宏俊配音。 欢迎欢迎两位老师。哎，咱们广播剧一共经历了有两年半快三年的时间 啊，三年， 对，人生能有几个三年啊，尤其是对于两位老师， 尤其对你。 哎，我过了十个。 尤其对你来说， 我过了十一个。 边哥你过了几 个？不要随便说暴露年龄，我没过几个。我这过的才也就几个吧。 对对对，你我加起来咱就差不多十年了。这部广播剧一部十年了，度过了我们人生中，是不是？ 是的是的，好， 人生又能有几个十年， 可不是 啊，对吧？是吧。回归正题啊，那么今天呢也是为我们天宝扶摇录广播剧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再次欢迎两位老师。那么我们来看看，我们还是老规矩啊，我们老环节，看第一个环节，提问环节啊。因为咱们在之前做了很多次直播和采访了，那么这次的问题会更偏向幕后啊，所以就是说咱们也去整理整理咱们这十年来的心绪啊，来接受我们的拷问，好不好？第一个问题啊，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完结那天的心情，两位会选什么样的词？ 五味杂陈，就很复杂。因为其实确实天宝这个剧对我来说真的是各方面的意义，就是形容不来。如果说只用一个词真的形容不来，因为我因为他进了圈子里，然后在里面各种学习，然后各种感受，就是摸爬滚打。如果说非要总结一个词的话，我觉得是成长吧。 哎，对 对，成长， 对对对对 对。 我觉得我应该是依然沉浸其中无法自拔，就是可能还虽然已经完了，感觉我好像还没有走出那个角色，还是在其中，就我不相，我就有点不太相信这个东西就完结了，就是感觉我没有感觉我要离他要离开他了， 对，就很梦幻，就是如果当知道完结那一天，确实是有点猝不及防。 对，我跟锦鲤其实也是一样，也是我刚开始接触的广播剧的前一两部嘛。 对 对，所以一样，大家都是在最起码我们是在摸着石头过河，然后一步一步走到现在，最起码可以在里面就相当于游泳，我们可以在里面仰泳潜泳，就是说 畅游。 对，就是说在这个角色里就是配得很开心啊， 就其实感触特别深，就是从第一季开始一句一条， 对， 到后面慢慢的 可以 被边哥说，哎，三句一条，十句一条，哎，有一些东西就慢慢的越来越了解， 而且最后到最后，比方说咱俩一场整场戏，整个一场一下就一气呵成， 对对对，一气呵成， 然后包括哭戏感情戏，我记得当时还拍了个视频，就是我俩在哭，不知道谁拍的，我俩在 哭的那个，然后互相吐唾沫那个。 还是很好的， 还是特别的。 想起来确实是 陪伴我们走了好久时间。 是的，没错。那么咱们看看第二个问题啊。各位老师会听自己的最终成品吗？天宝这四季印象最深的场景有哪些？为什么？我们先说第一个吧。会听自己的成品吗？ 会听吗？我们可不是听， 可不是听吗？ 你知道那时候每天晚上我们经常，咱俩经常三四点，还在就过我们的 demo， 然后找错，然后要改要翻要，我觉得那段时间对我来说，其实现在想想挺怕的。现在想想挺怕，但是现在，但是换一个角度也挺享受的，因为你是完全沉浸其中，每天，我每天开车的时候不是在听这个就在听那个， 对对对， 每天都不断的就找问题，然后哎呀翻来覆去的修改， 为了一个画面 做动效，然后等动效， 对， 然后想是怎么把这个声音 怎么把一个动就是一个动作通过声音让你们听到画面感， 对 对对，我记得特清楚，那个是莫尔根变狼那场，先从雪地跑跑跑，先是脚步声，然后一跃而起，一跳出来还得有一个跳出来那种 镜头，得拉远，给拉全景， 然后再开始变身就哗一过来，然后再哗再那个，反正就这个尽量我们能把这个整个的每个细节能在你们听觉的时候能还原整个过程吧。其实这里面有很多很多的细 节 的拼凑。 对， 其实这里面啊真的是后期老师佳阳真的也受伤没少受罪。 佳阳南瓜滚滚等等后期老师全部都有。 从第一季到第四季所有的后期老师其实都奉献过他们的精力。 对没错。 就是真的大家如果说回去翻来复习就是再仔细听的话，会听到更多不一样的细节，那都是我们就是用心做出来的东西。 因为当时我们我们最常讲的是边哥最常讲的是 画面感 对，画面感的来源我是觉得边哥是想好了，我们设计好了一切镜头的运转，对对，镜头语言，对，尤其是在大环境当中，每因为一出场都是驱魔师七八个人一起出来， 对， 所以就是说谁的武器在这个镜头语言和这段时间里要占主场，谁的箭应该射出去是在我们的耳机里是需要它划过的，这个都是对，这个都 是 我们去设计过的， 对， 而且我记得最细节的应该是说这个人如果出场在左他就要走到右，如果他下一次再出场的时候他就应该在右，他不可能再从左再出来一次，所以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在声音里有所体现，大家都可以去探究一下， 不光是后期还有就是我们的声音表现上也是 也都是，其实我们在演绎每场戏的时候其实脑海里面已经有这场戏的一个大概的样子了，样貌之后我们按照这个整个的一个戏剧的情绪矛盾冲突情感流露一点点延续下去，包括对手的距离远近什么动势我们全都往里面尽可能往里面添加了， 尽可能 还原真实感， 对，听出来就是感觉我们 对 就看到画面那种感觉。 好的，我们收，哎，我们看看， 然后我们最印象最深刻的最深刻的毋庸置疑是雪夜追妻，我说实话我自己听那场戏都听哭了无数次，就每次听我都被我自己 那场戏我印象也特别深，因为那时候我记得我已经来北京了，已经来北京了以后那场戏我记得哥那一段戏啊他估计就来了不止三次， 我觉得在咱们所有的天宝扶摇录广播剧的一些衍生作品下来，我觉得边哥至少为这场戏哭了有十多遍吧。 不止 对， 不止，不是这场戏啊，是整个这个剧那 啊，这个剧的话是哭点很多了，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光单纯拎出这场戏来讲，因为每次彩排有咱们线下， 对，你忘了，咱们 每一次都真哭， 彩排时候确实是， 对，确实， 哇，那个太什么了，每次。我每次说金丽，我说金丽为什么你不哭，我每次都哭成那样你为什么不哭，然后结果演出的时候 在现场的时候忘梨花带雨 我演出的时候我一抬眼看我自己，可能因为前天晚上就熬夜排练嘛，就演出那个现场没怎么睡，我自己状态不是太好，我自己没哭出来，我一看他哇那金丽的眼泪哗哗往下流，我一说哎呦在这心里边想你可以 我是舞台型选手舞台型选手 OK那么在我们在创作的过程当中有什么趣事吗？ 哎呦这趣事可多了， 多 了区域了，太多了，不计其数啊，就包括咱们就不说别的， 喷口水 对 喷口水已经梗比较老了 咱们就说咱排练那段时间对吧咱们租排练室租舞蹈室，每天要凑齐大家所有人的时间，然后每天基本上都是上午早上，因为配音员都是中午12点就开始进棚了， 对， 所以大家都把休息的时间拿出来去排练。我觉得那时候真的，现在想想咱们工作室人太给力了，就都特别感动， 对， 因为这个不是都是义务的，都是自己热爱喜爱才这件事才做的，没有任何回馈的， 缺一不可。 然后，比如那时候我们也没有排练室，我们要租，我们要去租舞蹈室， 对， 然后每天排了多少？排了小一个月吧。 不止 断断续续，但不是每天都拍啊， 断断续续的有一个多月，但是 我们在最终上台前是集中让大家空出了15天， 嗯， 还是10天？ 对对 对, 对， 是要集中去那里做连排的。 对，而且我们还请了舞者老师来教我们。 对，那个时候最苦的其实是每一个人，大家可能不会用自己的身体。你说，你像 DK 有一些武术基础， 嗯， 他耍起来或者说摔起来可能会有一些自己的技巧。对， 对， 咱们的就是硬摔硬扛， 磕自己。 我记得就是最需要他和凌飞去互相撞的那一下， 嗯， 每次都是真撞， 嗯， 就是你能听到咣咣的疼， 哎，然后踹你一脚，我说真踹， 对，那还好，其实 那还好， 后来真的是觉得， 嗯，刚开始没带那个贵的荣誉，那个腿要， 都轻的， 对。 还是我李龟， 然后那个，然后锦鲤经常被泰康用棒子怼， 那太多了， 太多了。然后经常，哎，还有，我记得嘴破了， 嗯， 嘴破肿出血了， 嗯， 哎呦，反正那段，虽然那段时间其实真，当时真的很累， 对， 很苦， 嗯， 但是现在想起来就当时过程很苦，但结果真的想想， 对， 那段旅程对咱们，哦，意义，我觉得反正对我来说意义非凡， 意义非凡， 我觉得真的很爽，现在想想很爽。 而且 你说你这一生中有几个那个时候，对吧？ 没有， 又回到那， 哎， 有几个那段， 哎， 那个阶段， 对对 对, 对， 这 一个十年里 可遇不可求的， 一个十年里能有一个吗？很少的， 不一定。 是的，是的，是的， 就主要是真的，不光是说，就是对于排练来说对我们意义深刻吧，就是排练的过程，其实我觉得对于我来说也是一种学习。 嗯， 就是你在真听真看真感受的过程中也是能学到东西的。 嗯，没错。那么再次替大家辛苦我们所有为这部剧付出的人。 对 对 对, 对 吧。然后哎就是还是第二个问题当中，因为这个事情我憋了4集，终于它完结了，我可以跟大家讲了。 嗯， 我说我也要爆料一个就比较有趣的事情。 什么东西？ 经常啊，边哥会在，哦对，经常在每周二的晚上，边哥会拉着我听 demo。有一天呢，突然周二我有朋友过生日，因为边哥每天10点收工之后才会到了家， 我知道那个 点，然后才会拉着我听 demo。然后我周二那天我想，哎，好像没啥事，我就去给朋友过生日去唱歌去了 KTV。 对。唱的好好的，边哥说，边哥在群里说啊，可以听 demo 了。我说我完了， 不可以带脏字啊！ 啊，我说我去完了。然后那会儿边哥问我你干嘛呢？怎么叮铃咣啷的？我说哎呀，我说哥，我那个下楼扔垃圾。后来我跟你说啊，就是多痛苦啊，因为那个 demo 我们一集的时长是30分钟左右， 嗯， 但是每一次要停下来讲这个镜头为什么要这样， 对， 或者怎么样，一般会拉到1.5个小时左右， 对， 到2个小时。我在干嘛？我在纯 K 的厕所里，为了保持安静。因为边哥是这样的，边哥会经常 cue 你， 嗯， 因为既然你觉得呢？既然你觉得这个镜头怎么，他会问你，哪怕你回答一个嗯字，他都需要这个嗯字。所以我2个小时坐在纯 K 的那个马桶上，我都无语了。12点，我就是我们对完词以后，我进去的时候蛋糕都切完了。朋友说你干啥去了？我说。我也不喝酒了，我说我也不参与了，我直接拎车钥匙回家了。我当时我说我来纯 K 听 demo 来了。但是据说啊，那我问过边哥，我说你知道我在外面，他说 不知道，我真不知道。 你好像说你知道，你说你听出来我的，反正就是叮铃咣啷的，不像是扔垃圾。 都听出来了吗？ 啊，对，不像是扔垃圾， 还是有那个唱歌的。 现在可以说出来了， 终于可以说出来了。 但是确实那段那个他不仅仅要 cue 你啊，你还要跟着他的节奏去听，有时候他会问你问题， 我会翻来覆去，比方这多少场这场戏我听一遍，我没有什么想法，我会往前倒再听一遍，然后问一下你的想法，觉得这样是否能看到画面感，这样是否加点什么元素会好一点， 对， 或者这场反正哎呀都会 对， 来去过吧， 对对对对对对，这个故事也送给大家。好的好的，我们来看一下第三个问题啊，两位老师对自己的第四季打几分？ 为什么单打第四季呢？ 这四季 ， 我的问题。 嗯，这四季我觉得我可以打个90分。 这么高呢？我觉得你可以从85分开始打。86分， 不要 有4个档。 你觉得？我要我觉得。 好，我也觉得可以。 哎，那你为什么要我打85分开始打？ 因为满分85，你打到90就不好了。 怎么会满分85呢？满分不是100吗？ 就我定的分是100，85，你在我心里就是，你在我心里就是85分。你打那5分，确实，哎，观众给的可能分数会高一点。 哦，就谦虚一点是吗？ 哎，对对对。 那我觉得我应该， 刚刚及格65分吧。哇！ 我刚想说60分，你说个65，我 来姐姐， 我钻地里去 吧。 我30分。 没有没有，实打实的，我是真觉得，为什么说90分？我真的是，我觉得我活在这个角色里了，我真的 进去了， 进去了。我觉得可能真的是同生死共患难了，真的是那样。 就每一刻都，就共情， 对， 就每一句话都是心里的话。嗯。 其实讲了这么多，无论是在创作前期的剧本，还是中期录制，还是后期调整，其实只要就是我们都在参与的情况下，那这个角色基本是跑不了，而且必须在这段时间里伴随你很久的，所以每一句话不合适的当下都要听出来要去改的。所以就是我觉得两位都应该在我这里可以达到90分啊，85分制啊， 可以 OK， 那么我们来看看第四个问题啊，这段演绎的经历对自己的生活有什么影响？有没有对天宝产生特别的感情？其实我们在前面已经回答了很 多 了， 其实他那段时间真的就是好像，而且这个是我们工作室的第一部广播剧， 对， 那个这哪年呢？我觉得还真的挺早的， 对， 18， 你得看你来北京，然后往前倒一年， 对，你就是这个角色来这个北京的吗？ 对啊，我是当时是这样，因为是在海南17年年底试种的，我记得，然后结果18年4月份。哎，是几月份来着？反正是年初，然后斌哥就掏了机票钱让我过来。对对，就真的是让我把我从海南薅过来。我当时 你知道海南到北京机票很贵的，我当时本来想，哎呦，1000多元差不多就随 行来回，真的是。然后，而且我当时第一次进棚，就来了就直接进棚录了。然后真的，其实说实话，要说到前面的问题，我给自己打分的话，我真的其实就刚恰恰好及格，因为综合1到4季来说，我前面其实都是一直在成长，但 是拼出来的东西。 对，因为如果说到后面的话，我真的就是，说实话，我觉得我当时配完前4季，我都没有觉得自己会配音了。其实一直到现在，我觉得我自己还在成长，还在学习当中。 都一样，我也一样，我也一样。 就是所以说，就是。哎，刚才我们的问题是啥来着？ 不用想问题。其实我刚才说他是我觉得这个还挺神奇的。 对， 就是你说从一个银行那边上班的一个人，他能就真的就直接就放弃所有，他我觉得这个人的人生就变了。 对， 我其实我说实话，现在想想我也挺有压力的，我把一个人给万一给毁了呢？ 还好没让你丢脸。 那是不可能的，就是但是确实是，哎呀，你把一个人的人生从就 但我觉得。这真的就是像我当时在， 但也是你自己的选择，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赶紧甩锅，赶紧抛责任。 确实是我自己选的，但是确实我觉得我很高兴，就是来了北京，就是改变了，我很高兴就是改变了自己的生活，对，因为怎么说呢，我选我做，起码我现在在做我自己喜欢的事情，也没有什么比这个更重要的， 对对对，是的，没错。做喜欢的事情才是最好的。我当时一直觉得，就是我这插句题外话啊，当时都说毕业说要把自己的爱好如果做成工作的话，就会可能就以后不会再喜欢这种。但是现在我就觉得 不会，真的不会。 去合理的安排，去计划，或者说去沉浸，它就还是爱好。因为尤其是我们这种工作，它是需要体验不同的角色和不同的表达， 就你每天都在体验不同的 新的东西， 人生 啊，对，新的东西， 对 对对对对， 要不然的话，我每天这么累，我得多痛苦啊！那就是因为你还做一件自己喜欢的事， 对对对对， 所以你还是很有能量和动力的。 就是当你发现你在看一些动画、看一些电视、看一些电影的时候，你都觉得自己是在学习，哇，好开心。 你不会刚来北京的时候看电视要对口型吧？ 啊，也差不多了。 好了，我们言归正传、啊， 话题绕回来，就是刚才说到啊，这个广播剧从什么时候开始？应该就是18年。 本来说都说过了，没得说，结果又说了一堆。 18年，我觉得应该是18年年中那阵。因为我18年那4月份的时候录了前面6集嘛。然后后面8月份来又录了后6集。 对，我还记得特别清楚，就是 之前我第一次看锦鲤照片在微博上看他，好像我记得特清楚，好像是在海边礁石的一个穿他白 T 恤的那个 皮的吗？ 白衬衫的一个照片。哎呦，我觉得这人应该得有1.8米吧，看着这个好健硕啊，就好像是，结果一见着本人，哎， 什么意思？ 哎，竹节虫。 竹节虫是个什么东西？百度一下。 好的，我们看看这个最后一个问题啊。天宝扶摇录的广播剧从2018年的第一季到现在，相信大家也经历了很多，也成长了很多啊。对于这几年，一直不离不弃陪伴我们的粉丝，两位老师有什么想说的？ 哎呦，真的是，我说实话啊，没有你们的认可和喜爱，我们根本就没有动力和我们的信心就没了。 对， 其实就是因为有你们认可我们的所做的所付出的努力，我们才可以更加努力，更加愿意全身心的投入进去。 对， 没有你们就没有我们的今天，这话说的一点也不夸张。 对， 是的，是的。 还有一点就是我还记得特别特别清楚，就是那个时候我们不到漫展的时候就到处就啊，来听我们演播，来听我们天宝，来听我们天宝。然后那个包括大家也那时候刚开始一块跟我们一块往外帮我们安利啊什么好，就特别特别好。而当时其实包括我前两天去漫展的时候，还在有人跟我说，他说我最喜欢的一部广播剧就是天宝了。他说真的从那里面能看到画面，而且他觉得咱们做的真的很好。嗯，当你听到这个的时候，其实你就，哎呀，太开心了，打心里边的那心里边那个火是暖的，整个一下就点燃了你的内心。 对， 你浑身，我就感觉他说完之后，浑身鸡皮疙瘩就起来，真的一点不带夸张。 对对对，真的， 这种鸡皮疙瘩起，他就 真实的反应， 不是，他是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起来，就是那种就是燃起来的那种东西， 感动的 一种感动， 对对对， 一种感动。 嗯，经历呢？ 哇，那真的是，就是怎么说呢，首先挺感谢大家的认可的。这是第一点。因为我从一个配音新人，当时一直录到第四季，从第一集的青涩到后面慢慢的成熟起来，就是也谢谢大家忍了那么久。就是对我的体谅和包容吧。真的是这一点很难受。 你是很明显有进步。 对， 每一季都是不一样的。 对每一季，就是尤其是印象特别深，其实真的在红军身上学了不少东西，因为大家是喜欢这个角色才会看到我们。 哎，我总结一下，想听一下锦鲤的配音成长史吗？ 去听天宝扶摇录。 对， 去听天宝扶摇录，真的就是 你会听到他每个阶段不同的锦鲤。 对对对对对，尤其是第一季，我现在回去听我都有点尴尬了，真的。真的就是因为没办法，我当时只能做到那个地步。然后当时说实话，就自己还不知道怎么张嘴，完全。就是也是慢慢跟着哥在棚里面打磨，然后听 demo， 去学去听，就去知道自己怎样不好，怎样才能更好，都是从这个剧给我带来的东西太多了。 但是就是咱俩讨论，就是有没有一个，就是那段时间是不是只有这部广播剧和你配，剩下的可能就是一些跟 听 棚 啊、 群 杂 啊，对。我记得我刚出来的时候也是，就是出道即巅峰的一个录了一个角色，但是就只会录那个戏录的， 是， 只有慢慢录到最后，好像才知道，哦，我原来那只认为自己只会配那个戏录，只是会用那个发声的区间， 对， 但是真正想说情绪的话，跟声音其实区间是没有太大关系的， 还是以情绪为主， 还以为人物性格， 人物情绪，性格，真的是。 好的，再次感谢两位老师。哎，我们第一个这个大环节就已经结束了啊，我们还是进入到我们大家最喜欢的这个配音环节啊，我们的还原名场面的一个环节啊，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片段。经过了这个我们两位老师30秒的准备啊，我们划分了一下角色，熟悉来我们的台词啊，接下来呢，由两位主艺老师来奉上我们的结尾名场面啊，并且呢，其中的小角色和群杂，大家自行分辨到底是谁啊。好的， 两位还有你，三位， 对，三位老师，好，好的，3、2、1， 哎， 你们，那个盘子别偷，我儿子要的。 娘，我把爹带来了。 哎，金龙，快，给你儿子，把那个龙袍给我偷了，哎，气死我了。 你这，我也偷不中，我这运气，你不行，我就更不行了。 哎，钱带了吗？小二本生意概不赊账啊。 你外地来了？ 你就是啊， 就是啊。 这谁呀？ 谁啊？ 无妨。那换40把剑，先来一把10根，剩下的你且记着。 好嘞，10根剑啊，您拿好。 我这运气真不行。 那算了，还是回家吧。 哎，不投了。大伙上来分了吧，龙袍留给我儿子就好。 好嘞， 叫我儿子啊！ 李县令 恭喜啊！ 哎， 赚上掌声 了，赚到了， 真厉害呀！ 真好， 谢谢掌声。 谢谢爹。 好了，那再换一轮新的头。 得收摊了啊！没了，没了，没了。 哎，我们这也是小本生意啊，啊，可不能就这么放你走。 不能放他走。 对呀、啊， 还是放他走吧，也没做什么坏事。 嗯，听老婆的，放你一马。哎，走喽，回家喽， 回家。 不是说运气不好吗？ 不好吗？ 不是说要有一点重新回到棚里的感觉。不是说运气不好吗？ 我这可没靠运气，靠的是实力。看，嗯， 磁石，怪不得我怎么都投不中。 一看那摊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当年我还是个纨绔时，没少游手好闲，这点小把戏能骗得过我？ 那你打架都靠实力？ 嗯，都是实力。自从碰见你以后，简直一路倒霉就没停过。 那你就没有运气好过的时候了？ 平生只有一次。 哦，什么时候？ 在一个春天里，爬过我家院墙，认识了你。现在想来，那一天当真是将我这辈子的运气都花光了。 咱组了。 对，此时应该来一首你们的那个 祝春风。 对对对对，来做我们的节目。 武林年少， 这是少年性。 我知道。 好的，再次听，再次配啊，我觉得都还是很精彩的。嗯，而且 鸡皮疙瘩起来了。 对，是的，是的，是的，他们那些感情的细腻度，不是一句我爱你能够表达的，他全部都在 梦回。 对对对对，不得不说，我们天宝扶摇录的姬总还是文写的特别棒， 真的是， 对对对， 感谢姬总，真的是， 对， 谢谢。 好的，那么我们天宝扶摇录，我们众所周知啊，是一部大型玄幻 古装 的 音乐剧。 哎，对对， 你咋没说啊，哥？ 我因为我怕说完之后给自己挖坑。 果然，不出你所料啊。那么大家，这么热情的已经把这个事情喊出来了，那 唱两句，稍微唱两句。 对，那个文杰唱一个《少年行》吧，我们一起鼓掌，文杰。好嘞， 这里边还有我吗？ 春江花月夜， 春江花月夜，对，最经典的叫什么？ 噔，噔噔噔 噔噔噔噔噔噔噔。 咱们还是先以你们两位为主啊，要不我只能说抛砖引玉。 好，好，好。那你先来一个， 我先来我的春江花月夜。 对对对，抛个砖。 然后你这样吧，咱们 给伴奏嘛，加点伴奏比较好。 好， 携手追星河，不知红尘到放过。 好， 哎，就这样低着录， 对， 就这样来吧。 我原来可以一个人模仿你们两个。哎 待会儿你 在直播，在直播的时候你都 直播 模仿，我都差点吐了，我听着。 我哎，我跟你说， 他怎么模仿你呢？ 想放了歌，我听偷听歌。 他在侮辱你， 你 知道吗？你 就这么，你就这么模仿我，是不是？ 人家都说像。 来来来来来， 记住一杯酒，间隔一水梅。经过烟台子，解脱病愁恨。少年服装起，分裂自由时，隐居路局间，声波无响起。独临年少今世懂，阴暗白马度春风。 落花踏尽又何处，笑如虎气九四中。我跟你说，少年行主要得听你那段戏腔。 武林年少今世懂，阴暗白马度春风。落花 还有你那个怒音。 对， 那都在第二段， 你那个怒音， 我们小小浅唱一下， 来来， 因为还是两位主义为主啊，来。 时间过，长暗夜色，曾照过春夜，最心动那刻，携手追星河，不知红尘到放过。怎料一别山海阔，相逢路过，遇做过客，是阴差阳错，将光阴倒落。归来重逢在尘嚣之侧，心头亮一盏灯火，燃山河，战火不了落。长信故事多，离合却预测，撞破了平生的风波，唯有你不肯一笔带过。策马看大漠，云海日落，相拥雪夜心海阔。风月如何说，你在长安不寂寞。呜 呜，哎，我真真切切感受到，就是你说那个 鸡皮疙瘩， 就是从这儿滋滋滋一直在过。 其实说实话，就是当时听到这首歌的时候，真的就是一幕幕之前配的画面， 对，一幕幕对画面， 因为它其实就是总结了， 而且歌词写的也很好， 对，歌词写的很好， 对对对， 在这里就是要再感谢一下当时为我们 作词作曲 的 老师们， 老师们， 谢谢， 还有就是当时为我们做视频的辣条， 嗯， 对， 对对 对 对对， 真的特别感动， 唯有你不肯一笔带过， 对对， 我觉得写的很好，我 真的是， 哎，又说脏话了。就是不禁发出了国粹， 有感而发，情绪到了， 不禁发出了感叹。 对， 好的，那么我们也听完了我们几位老师的这个演唱啊，我们看看下一个环节，哎，有趣趣问回答啊、 哦， 哎，我们来看看这个问题啊，如果啊要在天堡里选一个人一起荒岛生活，你会选谁？ 荒岛生活，那肯定需要火呀。 Hi my hobby， 我亲爱的大唐朋友们。 但是如果选 他的话，他没有拿到火神戒指之前，是不是不会火？ 你没说他没拿火。 你看看 马后炮可还行， 邱永思话啥有啥。 哦， 你看 是哦， 是不 是, 是？我以为咱们会选什么，你比如说末日根。 哎，其实末日根也可以啊，可以。 李景龙 打猎， 把这条鱼随时就炖了。 可能就是反正。谁也不会选李景龙， 为啥？李景龙照顾红军，照顾 很好，好不好？可 能如果 就是到了荒岛，就是因为你这倒霉鬼，把他整的荒岛。 天 哪！对，但是我觉得选那个孔红俊的应该很多。 嗯 嗯，万妖之王可以随时召唤水里的、天上的，对吧？ 让他们帮忙。 哎呦我的妈呀！到荒岛了，本来就怕妖怪，还招妖怪来了。 没事， 但是 妖王 都 听他的话， 调遣嘛，对不对？ 好吧。 如果穿越到现代，你觉得天宝里的角色谁会更受欢迎？ 我觉得都受欢迎。 我觉得也是，那就吉祥物一样了。 对 ，No，李龟年应该更受欢迎。 哇，这个我倒是没想到啊！《 镜花月夜》你刚才没唱，好，既然你提到了李龟年， 来 补上两句，快 来，快唱两句， 找伴奏，快。 这问题， 春天花月是真好听啊！你知道刚开始出的时候，我天天就那个， 我们天天唱， 对，无限循环。 我跟你说， 学会了。 可能是当 时你还记得我们去海边吗？一块唱春天花月，听春江花月夜， 出了个水鬼。 春江花月夜，对，从海里面冒出来一个水鬼，然后我们一块儿哈唱。 但是我跟你说，当时李龟年第一次出场，只有歌，连句话都没有。 对， 后来有了， 有歌还不知足吗？ 我记得我第一次试这首歌的音，你知道在哪儿试的吗？在马路边儿。因为当时说就想听一下，就是说音色，然后说那个先浅唱两句，然后就在路边拿。 哎，你得到这首歌中间过程复杂吗？ 很不复杂，因为我天生 唱歌就好， 就需要编歌的指导。命中注定的，不是，其实当时李龟年出来之后，我们大概率就有一个心理的预期，然后去试个音唱一下，然后 对，当时也就怕你给人唱老了，但是最后这个也是因为最后觉得这个歌曲的味道你唱出来了， 对， 其实我记得好像在编曲上面还折腾了还一会儿， 对， 而且 方向上会有所。纠结， 因为我当时第一次录制的时候是剧中使用，其实就简单录了几句话，而且歌曲还没有那么完整，然后第二次就第一次录制其实很顺畅，然后第二次发现要整录这首歌的时候，发现他要出单曲的时候，我难了。我记得我下午6点进的棚，晚上2点多才出的棚，结果那一版调完之后发现差点意思， 大唐爱豆不好当啊， 又来了一天才把这首歌出来的。好啊，那。简单 唱 两句， 浅唱两句 。哇，听起来马上那种画面感就出来了。 你们这么往前垫情绪，我怕我第一句破音。 不会，你来吧。 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空潮声。烟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无月明。江流婉转绕芳甸，月照花林结丝线。空里流霜不觉飞，汀上白沙看不见，江天一色无纤尘，皎皎空中孤月轮。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 稳定发挥呀！ 哇，关键的白了， 绝了！ 感谢两位老师给我这个展示的机会啊！在这个环节当中，我没有想到我还可以参与一首啊！好，那么咱们回到你们俩还没回答这个问题呢，穿越到现在谁会更受欢迎？ 都说了， 谁都说了李龟年 啊， 对，李龟年 不应该是财富多金的这个 孔红俊 吗？那随便拿出来一件就在现代价值连城？ 那不是， 也不是所有人的物质。 嗯，那是我浅显。哎呀，你在点的谁呢？这就仨人。你总不能再说边哥吧？ 哎，没有，没有啊。 好的， 真的，咱们的音乐太多了，乐园啊，月夜啊， 月夜，还有 真的是大家的、当时第一期光第一季就出了多少歌，还有片头啊，片头《天宝扶摇录》啊， 主题曲， 对 对， 然后一共多少个？有人数 太多了。 你们帮我们数一下啊。 对， 基本上角色 请打在弹幕上 都会有。那么如果可以的话，最想拥有什么法器或者特异功能？ 特异功能 就是可以在剧之外之内都可以。 变龙。 变龙没什么意思吧、只会飞天而已啊。 法器、 但是很帅呀、 我只想拿孔明俊家的。 你现在就很帅。 你为什么看着锦鲤跟我说这话？ 不是你， 我只是在看锦鲤应不应和我。 那是肯定。除了哥还有谁？ 你还用变龙吗，哥？ 是。 那 我想变你， 我想把太行山搬了。 肯定是那把毛笔啊！ 你也想画什么有什么？ 我的特异功能想是有钱。 那你也要那根笔？ 不是啊。太行山里面那些夜明珠啊啥呀，金碧辉煌啊，一些财宝啊、都行，比较实际。 我还说你要是要那根笔的话，那你可能不太行。 我刚才还说你物质。 因为边哥最起码还会画画啊， 对， 画什么像什么。 你看 你可能想要一个、想要一个盆，你能画出个乱七八糟， 谁说的， 画成一个坐盆。 我那个咸鱼画的可好。 那你每天也就吃条咸鱼吧。 对，很惨，汉堡不会画，只能画个面包片。 你还给我吃汉堡是不是？ 一天吃仨，你这笔墨不都不够用。 谁说的仨？你不是说了八个吗？ 啊、 哦， 八个。 你给我传的谣言。 一小时三个。 三小时 一个。啊，对。哎呀，又错了，一小时三个。 你这个传谣言的人， 传着传自己都忘了。 怎么传出来 的？好的，第四个环节啊，突击采访。好的哈喽大家好，今天有幸来到729拜访啊，正好抓到了这个崇明的配音演员刘聪老师。 大家好，我是刘聪。 好的，那么刘聪老师也天宝也完结了有这么有一段时间了啊，也积累了一些问题想要问到您。第一个问题啊，想问一下老师，您对这个自己在四季的表现的打分是打多少？ 我要说对自己打100分是不合适， 稍微别那么骄傲。 那就咱们就要是100分制的话，我打60及格分；要是10分制的话，我打6分。 行， 及格分， 可以，还是很谦虚的 空间。 哎，对 吧？ 对，很谦虚的。那么有没有对天宝产生什么特别的感情？ 特别的感情就是我觉得我录的这个角色，这个崇明啊，还是。挺动人的这么一个角色。 没错， 他代表了很多中国的传统父亲的一个形象。 怎么讲？ 就是表面上看起来啊，稳如泰山，然后呢，不苟言笑。那实际上他内心燃烧着一团火，对孩子的爱是非常真挚和热烈的。 对，而且我觉得崇明非常沉得住气，一直到第四季才展现了自己父亲的那个爱和魅力。 对， 前面的其实。他都在故作这种嫌弃和讨厌。 对，表面上啊就说哼，你一边去吧，这样啊，这个很严厉对待这个红俊。那实际上呢，你在慢慢的走来，你发现他嘴上说一套，心里想的是另外一套。 对， 对吧？ 那说到这儿啊，咱们还有一个问题。那对于天宝中印象最深刻的场景，就是崇明这块的场景是什么？ 如果说崇明的话，其实啊，毕竟出场的戏份，出场的这个频次不是很多， 对 吧？ 对， 所以每个场景我都印象挺深刻。然后呢，主要是说什么呢？对于崇明啊，不能说光从一个场景来分析他是不是令人印象深刻，而他这整个的心路历程，从他一开始拿到见到这孩子，心里是半接受不接受的这么的一个状态，等到后来慢慢的接受了这个孩子。然后等到最后把全身心啊，甚至命 对 都奉献给了这个孩子，帮助他。这整个一个心路历程 塑造了这么一个非常怎么说呢，打动人的这么一个父亲这么一个形象啊，所以我觉得他令人感动的应该是整个这条线，整个这条线， 是的，是的，是 单独从一个场景来分析他， 没错，要么说刘聪老师配的好啊，把人物分析的不但透彻，且把这个家长的心理抓得很明白。还是非常厉害的，非常厉害，感谢感谢刘聪老师， 好，谢谢谢谢。 能不能就是以咱们这个剧里有一些名台词作为咱们这次采访的结尾？ 好，我就选这句吧。 好， 怎么样？青雄常常将你视作孔宣，可我知道，你就是你，你是我重名的红军，你不是孔丑星，更不是孔宣。 好的，感谢感谢刘聪老师， 辛苦了， 谢谢， 辛苦了， 辛苦辛苦。 嗨 ，Hello， 今天不仅仅在七二九抓到了刘聪老师啊，也抓到了我们小苏老师啊，正好呢来做我们这个天宝的完结 FT 啊。 大家好，你都不见， 好，有点不尊重苏老师了，来。 大家好，我是苏尚卿。 在 天宝中为陆续配音。 好的，欢迎欢迎苏老师。 Yeah. 那么我也准备了两道题想问问你，好不好？第一个问，咱们问着看吧。如果难的话，咱就换一道。 最后减没了。 题库 我根本就没有出场过。 题库还是很丰富的啊。咱们先看第一道啊。有没有对天宝产生什么特别的感情？ 天宝算是一直在进行的一个很长期录制的项目了，整个周期很长。你看广播剧好多季，我们就反正延续着延续着，时不时录一 直 录 两年半吧， 挺久了。然后包括现在继续的那个动画，不是也是我们原班人马继续嘛，所以 我觉得你对这个角色应该有很深刻的认知和感情， 陪伴很久了，还挺亲切的。 那么正好第二个问题，那有没有就是说在你身上和在陆许身上有没有什么场景是你记忆特别深刻的？ 记忆特别深刻的，我很喜欢那个黑鹿，就是可以玩阴的，不是玩邪恶的，配邪恶的部分啊。还有一个就是一说到这个，就想到那个 B 站上应该还有我们那个我跟锦鲤两个啊， 好， 陆许跟红俊的 闺蜜情， 对对对，那个私房话吧， 私房话，跟什么自由 啊？我什么都没说啊。 我们点到为止啊，点到为止哈，然后是。那我们可不可以聊一聊，就是说在这么漫长的时间里，录制过程中有没有发生过很有趣的事情？ 很有趣的事情啊。不算有趣吧，但是就是记得很深的，就是一开始录了好久的那个，他就是 因为他记忆， 就神智好像还没有完全恢复的那个，就一直在黎明星，没有别的台词， 录了很久，录了好多集，骗钱的一段， 真的骗钱的很多情绪，好不好？黎明星， 但是我必须得证实一下，每一个黎明星都是小苏老师自己配的，没有说没有说前面录完我说哎这个情绪够了，后面可以贴着用， 没有，每个都是新的， 每个都是新的，对， 而且也没有 AI， 是的，那给自己的表现打多少分？那些黎明星里。 只是给黎明星打分吗？不是给这整个配下来的过程， 就是正好聊到这里来。 你说什么？只给黎明星打分？ 当然不是啊，给自己的角色打分。 打分，65到70吧。 怎么会这么低？这么谦虚？ 你看，我以为你那个，还是很客观的。我也觉得你就是这个分数。因为我没觉得我表现有很好，我就只能觉得就是合格了，比合格多一点吧，我觉得也就是。 在我心里你是这角色中团队中的这个白月光啊，能够用你的梦境净化别人那些乌七八糟的东西。 所以是几分呢？ 不好说，给你打了我给别人怎么打，我 就想知道你给所有人打的最后都是多少分。 你是100分。 那锦鲤呢？ 好了，非常感谢大家听我们这次。 一百分满分是多少分？150分。 一百分，还是要感谢我们小苏老师能够来到我们的万家 FT 啊， 谢谢， 感谢苏老师的这个长期的陪伴啊。 对， 谢谢苏老师 陪伴我们。 嗯，好，谢谢， 客气。所以锦鲤是多少分呢？ 所以锦鲤，99分啊，他给你的 那末日根呢？ 很得罪人，哎，我们都结束了。 没有，没关系，这是那个彩蛋环节 啊， 反正也不会播，你就大胆说嘛。 我觉得我们是一个很完整， 我们整个 很， 我们是一个很完整的 team， 对， 所以我们整个完整的 team 合在一起之后，大家总分是 不能 总共的平均分是100分。 对，满分100分，在仅代表个人观点的100分啊。 哦，那所以那个末日跟单人是多少分？ 和你是一样的分，你们在我心里的地位都是一样。 边哥呢？ 边哥分数很低的。 真的？ 哎呀，我没有工作了，快摇。 那个，刚刚现在那彩蛋部分就是截完以后发给我就行，就不要发给他了。 好的，拜拜。 拜拜。 Hello， 那么现在呢？已经是晚上的9:30啊，在我们工作室临近收工的时候，我抓到了刘思岑老师，也是为我们剧中阿泰配音的刘思岑老师，来给大家打个招呼。 Hey my hobby， 大家晚上好啊，我是对《天宝扶摇录》的配音演员阿泰。 天宝扶摇录的配音，边疆工作室配音， 边疆工作室配音， 在广播剧《天宝扶摇录》 中配了阿泰。 哎，我们刘思岑已经很久不接触这种直面采访硬怼过来的， 硬怼啊， 对，所以说非常临时的一个连线。那么我这里准备了几个问题啊，想问一下这个刘思岑老师。那么第一个问题，你对自己这四季的表现打几分？ 满分。 你是唯一一个在我这种突击采访里回答分数最高的。 哎，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自信？ 对，因为觉得这个角色很出彩，而且很欢乐，给大家带出来很多不一样的感觉。 对，其实原来乃至现在其实都没有再配过就是这么活泼 哦这种类型 的， 很就基本 没有。 对， 而且就是热情似火那种，就 是 很， 而且 还有西域， 对 啊，对，异域风情， 是的。 对，那么这段表演经历对自己的生活有没有影响？因为我们毕竟这个剧其实战线拉得很长。 这生活影响的话其实也可以算是挂生活吧。毕竟克兰朵的配音演员，对，也在现实中。 对，这是我们当时算是一个小小的安排。不过确实耳朵老师也比较适合特兰朵那个泼辣的性格。 哎，是的， 在生活中其实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啊，应该是和剧中的这个关系应该大差不差。你看在里面是特兰朵可以揪阿泰的耳朵去打呀，是什么什么的，那在 小皮鞭， 对，生活中呢， 那当然也是我做主嘛，对不对啊？ 是吧？是你在做主吗？ 他不会听到吧？ 我到时候会艾特他的。到时候我看看评论里面怎么评论，到底是谁的关系啊？我觉得要不就让米莉回答这个问题是最 可以 最客观的。 可以，看他给您说拜拜呀。 好的，那么在这四季录下来之后，对天宝有什么特别的感情吗？ 还是有的哇！我自己首先录了里面的角色歌，第一次录了一个角色歌，而且还是单曲，对， 而且还广受好评 啊，对， 尤其是我跟你说，我记得你那个歌快到有一次就是大家点说那个唱乐园唱乐园，我说乐园还不会唱，今天我说啊 进不去口儿， 对，打扰了，就是我在糟粕每一个人的单曲的时候，突然发现你是无懈可击， 哎， 你和凌飞是蒙语，你是 蒙语， 你是够快， 是的。确实，反正感情还是有的。每次回想起来，有时候可能自己直播的时候，大家也都对这个角色挺认可的，还是挺高兴，都会说哟阿泰什么什么，都会提到一些。 嗯， 对，还是挺感谢大家能支持的。对， 嗯， 对，还有就比如，我们当时在声优季，参加声优季的时候还有排练，我们就是也付出了很多的辛苦啊，还有努力，然后来在舞台上呈现给大家不一样的《天宝扶摇录》。 对，然后看到了不一样的阿泰啊，虽然感觉我那是我的黑历史， 不算吧？你说是舞台吊扇子吗？ 也算，对对对对对，在那打的时候真的是挺激动的，当时大家也都全身心的投入进去了，然后哎也都没有顾及到动作啊，还有身体上的一些，因为有零碎比较多，然后就挂住了扇子掉下来了。嗯，对，然后赶快啊，捞起 来，不过不影响我们的 整体效果。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还是很投入的。还是非常感谢刘思森老师能够接受我们这次采访，也感谢你对天宝扶摇录这段时间这么长时间的陪伴和录制。好，再次感谢刘思森老师。 美好的回忆。 哎，是是是，谢谢谢谢。 好， 大家好，我是 DK， 在天宝扶摇录。 都留着， 再来一下。啊哇飘啊！大家好，我是 DK， 在《天宝扶摇录》中饰演降龙仙尊裘永思。 大家好，我是大坤，在《天宝扶摇录》中饰演孔轩。 好的，欢迎两位老师。那么我们这里也给两位老师准备了两到三个问题啊。我们先看看第一个问题：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完结那一天的心情，各位老师会选哪一个词？ 耶！ 大坤老师呢？是完全没有反应到，就是自己刚好像成为某一季的某几集的主角， 刚好像我有点剧情了，然后 就 突然就结束了。 可以理解，可以理解这个心情啊。那么下面这个问题，各位老师对自己这四季的表现打几分 ？DK， 其实这四季当中我一直是一个辅助类的角色，就是我觉得我这个辅助。应该我给我自己打个8分，满分8分。 但是但是每一次救场你都是来得非常及时。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就是即使消失几级，然后突然出来的时候就驾龙。 哎对，是的， 这个救场可以打 一个会 carry 的辅助。 哎对对对对对对，可以可以， 每次亮相都很帅是吧？ 你更帅。大坤老师呢，你给自己的这四季打几分？ 我也打8分吧。满分8分。这个就是太满分10分，我打8分吧。 好，怎么讲， 就是其实没有施展开来 啊，就还没有到自己要表达的时候，就是 我刚要发功怎么就结束了呢？ 对，你知道吗，最后一季他的那个斩仙飞刀他是用的最屌的，然后还可以打开那个千机链，就是他一刀就劈断了。 对呀， 然后所有人都怀疑你是跟你爹学的一门功夫吗？就是那么屌的孔轩只出来那么短的时间， 很多时候都是在回忆当中。 但是我跟你说，最后一场和洪俊交心谈话的那一段其实也很触动啊。最后就是爹要走了，然后说你其实笑的时候最像我。 对 啊，那段其实那段的感情我觉得大坤可以拿很高的分， 确实。 但是大坤只配在第四季里得到自己的分数，前三季 好像在，也好像不在。 对对对对对，是的。我们下一个问题啊，有没有对天宝产生什么特别的感情？ 因为天宝扶摇录整四季嘛，对吧？然后他这个跨度实在是太长了，而且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这应该属于就是我参与的第一部就是商业化的广播剧。就是原来都是网配，大家自己在网络上自己网络互联 爱好。 对对对对对对，这是第一次就是在录音棚里面成建制的，然后有专业后期专业的各种各样的环节的一些人，然后是总体来操持这么一个东西，然后去做一个广播剧。对，就是确确实实这么长的时间过来，就是非常非常从一个非常非常新鲜的体验，然后到后面大家所说大广播剧时代，然后来了嘛，这是在大广播剧时代的开端的一个东西， 让广播剧流行起来。 对，让广播剧流行起来。 对 对, 对, 对， 然后就这么长的一个时间段贯穿了，一直到几乎到现在的一个这么长的一个时间的长流。所以说对于我对于商业广播剧的一个认知的一个怎么说呢，一个启蒙和成长都是至关重要的一部广播剧。 那也是仅我们个人而言，因为其实我们不属于 第一部被商业开发的广播剧、 啊、 我们只是在那个时间阶段， 没错， 而且对于我们个人来讲是第一部， 对对 对, 对, 对, 对、 我第一部做导演，你第一部做、 啊、对对对对 这个商业广播剧， 好像也是我们 很严谨， 也是我们团队最早接触的、 啊、对对对对对，是我们团队的第一部， 嗯、啊、是的是的。 OK， 那大坤呢对天宝有什么特殊的感情？ 特殊的感情啊， 嗯， 我只对我的娘子和红军有感情， 只有爱情和亲情。 其实，也是从刚进工作室开始，我们没有多久， 嗯， 然后就承接了这部广播剧， 对， 也算是陪伴我从差不多刚入行到一直到现在，延续了这么长的时间，其实挺有感情。 嗯、但是我觉得就是大坤，其实角色。第一季到第四季的成长性在哪？第一季我记得只配了一个飞鱼妖， 对，飞鳌， 飞鳌啊，对对对对对对， 嗯、 是滋哇乱叫的，打得贼凄惨的那种。然后到后来是红俊他爹啊、然后走温情， 嗯， 深情款款那一派、 嗯， 就是跨度还是很大。我觉得这配音的成长和技术方面的增长，我们是完全可以看得出来的， 得到了磨练。 哎，对对对对对。中间可能谈了不少不清不楚的感情、经历经历经历啊， 对， 经历经历，配剧嘛，本身就是经历， 没错， 对对对对。 OK， 好的，再次感谢两位老师， 好，谢谢 谢谢。 好的，那么今天呢，在百忙之中，终于约到了我们的北辰老师啊。首先，大家欢迎一下北辰老师。 Hello， 大家好，我是北辰， 在《天宝扶摇录》中为 鲤鱼妖宇宙。做配音 哦，还俩角色呢， 其实就一个。 好的，好的，好的。那么再次欢迎北辰老师。这次呢也给你准备了几个问题啊、想问一下你。然后咱们看看，第一个问题是，对于天宝的这么长时间的录制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有趣的事情？ 录制的过程中，鲤鱼妖这个角色就很有趣，因为其实。他就比较讨喜，一开始出来是比较讨喜的一种角色，就是活跃气氛， 对对对， 因为气、大家气氛都很怎么说呢，都很那个严肃认真， 嗯， 到我这儿的时候我就是搞怪， 对， 然后那个 你是调和 气氛，对 对对对对，在每一次就是大战之后，无论是悲伤还是说无论是人家谈恋爱过程当中，你总哇出来一个，对对对， 我也不想啊， 有时候破坏气氛，有时候调节气氛， 对对对对 对对对。那么想问一下，就是说作为这样的角色，你是怎么设计鲤鱼妖的？ 就鲤鱼妖这个角色当时在试音的过程中，就是、因为一开始试音的时候我就知道它会有一个变身的过程嘛， 嗯， 所以当时在录试音的过程中，就是、试了一版妖怪， 嗯， 然后又试了版公子，很就是很帅气的声， 嗯， 然后到正式录制当天呢，边疆老师说，哎，不行，北辰，你这回去得想，因为你现在录出来像猴子不像鱼，你自己好好想一想，如果你想不到这个角色你就别录了。所以当时想了一晚上，就看了台本嘛，看了台词本，想一看，哎，既然是妖怪又是鱼妖，怎么体现他是个鱼妖呢？我就一直想破脑袋一直在想，然后突然看到台本上有一句话，这个鲤鱼妖从那水中跳出来，然后吐了个泡泡，然后我说吐泡泡，嘟，就这么一出来，然后到当就是正式录制当天吧，我就这么录了。毕竟我说，哎，不错不错，这个思路是对的， 对对对对， 这个吐的泡泡也挺好，好玩，然后就这么一直录下来了。 对，所以在一些开口说话或者是一些调节气氛必须的过程当中，就必须嘟。其实我跟你说，这个抖嘴不是每个人都会的， 其实。就是有调，你知道吗？这个调很难受。 他这个东西还要表达情绪， 对， 其实蛮难的。对对对，这还是挺辛苦的啊。不过 其实也还好。 塑造完这个角色，因为当时我记得在第一年录制的时候， 对， 最起码声线上还是就是在自己的舒适区的。 对。 但是到了后面，我记得就是因为北辰老师自己的工作也比较忙，然后黑白有时候颠倒的情况下。嗓子状态会稍微差一点的时候，还要拎那个嗓子去， 不不不， 王军， 不不不，年纪大了，年纪大了， 年纪到了是吧？ 对，每次在录制过程中，我是一定要找到那个红军，王军，一定要找到这个位置。 对对对对对，我记得就是就要叫的很高， 对， 音频还很高，所以哎，还是辛苦，还是辛苦。那么第二个问题啊，那么。 这四季下来对于天猫有什么特殊的感情吗？ 感情我们先从那个鲤鱼妖来说。 嗯嗯嗯， 感情第一季我觉得挺好玩的。 嗯， 然后到哪一季我突然成了大英雄，救了很多人，就操纵那个机甲还是什么，我忘了。那块录的过程中，我没后期做完以后，哇，好好玩啊！我觉得我当时我就身临其境，你知道吗？ 嗯。 然后紧接着就是最大的感受，就是我的变身只变了一季，而且还就 几集， 就几集就没了。一开始给我说这角色特别好，先是鱼妖。后面你放心，他后面要化龙，化龙以后这个本剧第一大帅哥就是你啊。 对， 我就看到这个本剧第一大帅哥，哎，我就来试，我后面好争取到了，结果我就在左盼右盼啊，两年半啊。 确实，我跟你说，这个蜕变很难。第一季的时候第一季的时候就告诉我说鲤鱼妖会变身，然后到第二季的时候我看完我说应该第二季不会，我说第三季保你。哦，你变身第三季也没有，到第四季我说变身了，一看剧本十七集的剧，好像我们只变了五集，而且 四五集 反正，而且变身的，我记得最帅的就是救红军那里， 11集，应该是11集， 对，然后救完基本就 没有什么耍帅的， 没有什么耍帅的过程了，哎， 然后完了就是在痛哭流涕。 这个也只体现在原文里说，非一个银面具什么什么特别帅的一个，总之辛苦北辰老师忍耐了。不过出来以后的效果，当时我说，我就跟后期说嘛，我说那个，无论我们北辰老师就是声音条件不管是什么样子，一定要把最帅的画面送给他。他憋了太久，忍耐了太久， 我太难了，两年半呢。你知道这个两年半我怎么过的吗？ 好的，再次辛苦北辰老师。那对于自己配的这个鲤鱼妖打几分？ 鲤鱼妖的话，八分吧，因为我对这个 十分制， 就八分嘛， 啊、 因为我这个设计啊、 okay. 想我还是用了心的。 值得这个八分，值得这个八分 对。 所有人都觉得就是咱们的鲤鱼妖其实确实就像你说的，一是调和剂，二是确实。设计和形象都还蛮符合的。 对， 因为咱们后面其实还有延续了周边的这个天马不要录的其他作品。 对， 而且 里面那个 对形象出来以后，发现你的声音还是可以贴上那个气质的。所以这个声音的设计其实，而且就是说对于漫画来讲，设计当中肯定也考虑了一部分，就是哎当时的 广播剧的。 对，所以还是非常好的。 应该有吧，其实挺开心的，真的挺开心的。 感谢您为这个《天马扶摇录》付出，谢谢，再次谢谢你，再次替粉丝谢谢你，辛苦。好的，拜拜， 拜拜。 好的，今天我们也有幸请到了《天马扶摇录》中为末日跟配音的林飞老师，欢迎。想问一下你对这四季的表现打几分呢？ 给这四季表现打分啊，其实我觉得没有具体的分数吧，让我打的话可能就是一个递进吧，因为这部剧确实那个四季了嘛，对，跨度比较大，时间也比较长，可以说是从我新人期一直到现在，对，这个时间很长，所以表现的话肯定是阶段性的，就是在我每个阶段上打分的话就是一个递进吧。 第二个问题，这一段演艺经历有没有对天宝产生什么特别的感情？ 当然有了，特别的感情就是特别有感情，因为刚才也说了嘛，这部剧也陪伴了很久，当时我应该也唱了第一首就是在剧里去唱歌吧，因为平时以前都是只是配音嘛，我记得那首歌叫月夜，还是一个蒙语的歌，当时也是自己在家棒读了很久，然后标注啊，然后拼啊，然后跟后期的还有这个做音乐的这些老师去沟通啊，他们帮助我去唱，那是我第一次唱，其实还挺挑战的，所以记忆犹新。 对天宝这四季印象最深刻的场景有哪些呢？ 整个其实天宝这部剧嘛，就是这种古风玄幻的剧制，它的世界观都很大，然后对于再往小了说，就是对于我配音的这个角色末日根而言呢，我比 较有印象的基本上就是他后期不是有黑化吗，有一些对短暂的黑化，还有就是跟小鹿这种相爱相杀的过程让我非常记忆犹新。对， 好的，那么再次感谢林飞老师的精彩回答。那么一部优秀的广播剧诞生离不开我们辛苦的幕后人员，我们也说过很多次啊，这次 FT 呢我们也邀请到了一直在默默付出的编剧和后期老师来一起聊聊他们的制作心得，欢迎。 Hello Hello， I'm Hobby， 我是天宝扶摇录广播剧的编剧周周。 大家好，我是姑苏，非常高兴能参与天宝的制作。 Hello 大家好，我是天宝施工队的后期之一阿滚滚。 大家好，我是张家阳，我在天宝扶摇录的第二季到第四季担任部分剧集的后期工作。 大家好，我是天宝施工队的后期南瓜。 好的，我们再次欢迎编剧老师。那么想问问老师，在改编剧本的时候是怎么想的？天宝这篇文呢改编难度其实挺大的啊，在剧本上和对原著上的取舍是怎么考虑的？ 因为天宝是我的第一部广播剧作品，同时我也是基粉之一，唐朝也是我特别特别喜欢的一个朝代，所以这部作品对我的各种方面上的意义来说都是非常重大的。我从2018年开始接手天宝广播剧的剧本创作的工作，同时把当时的我对于广播剧的一些理解和想法都倾注在剧本中，也非常幸运的遇到了非常多牛逼哄哄的老师，大家一个团队齐心协力的把这部其实对于现在的我来说呈现也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一个作品得到了非常优秀的呈现。天宝扶摇录这本书一共100多万字，分为5卷，从书粉角度出发，我是不舍得删掉任何一个细节的，但是从广播剧的呈现出发呢又不得不做一些整改，所以在创作过程中有过很多次的自我拉扯，就是书粉的我和编剧的我进行一个拉扯，我想做到各方面的协调，能够让它既不失原著的风味，也能够让没有看过原著的听众能够喜欢上这个作品，这个是我改编的一些初衷，所以最后的呈现上面会有一定的删改，还有一些小细节会考虑到纯听众的角度可能无法理解的这样的一个因素，然后就非常心痛的最终决定做删去处理，这些都是在剧本创作录制和录制之后进入后期的呈现后期调整的时候有反复进行商讨的东西，然后最后呈现出来的就是大家所听到的天宝扶摇录广播剧。然后就是因为其实我也是对后期的工作有一定了解的一个编剧吧，所以我还是对于有些东西它是能够通过声音去体现画面感，有些东西它没法通过声音体现画面感这件事情还是有一个比较客观的认知，因此就是说在剧本设计的时候有一些原文的特别棒的就是一定得想要有画面感的东西，我会有一些就是很具体的设计，让 CB 老师也好后期老师也好都能够配合这样的节奏把我想要的呈现出来，这里面也是十分感谢 CB 老师和后期老师的一个对我的信任，并且能够就是大家一起合作真的把里头的一个个非常经典的画面都做了一个很完美的呈现。 那么同时也想问问后期施工队的老师们啊，至今天宝成品里有什么自己非常满意或者喜欢的设计吗？可以浅浅聊一下设计理念吗？ 说到印象比较深刻的设计，第四季的第五集吧，生者为过客，死者为归人那段，当时不是做了一首新歌吗，文导和编歌合唱那首少年行，现在回忆杀部分，看过原文的小伙伴都知道这段其实就是小说的文案部分，一开始这段也的确是难住我了，主要就是怎么去衔接这首歌的问题，最后决定做成让孔雀一声嘶鸣之后展翅高飞，飞向长安俯瞰繁华神州的苍生大地， 然后一个长的过场之后拉空，然后再接少年行。其实也没什么特别的设计理念，都是基于对原文的喜欢和热爱吧。我们整个制作组基本上都是姬总的书粉。 其实如果说以现在的要求回看三年前的设计的话，那我肯定没有办法对当年的自己说啊，我很满意。但是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场景还是有。那第一个肯定是我刚开始做的第一集，就是第三季第九集开场，它开场就是一个团战，这一整段戏对于当时刚刚进组的我来说，真的是真正直观的感受到天宝后期制作难度到底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一开始拿到序幕的曲子的时候，我脑子里全都是很盛大的那种场景，但是其实盛唐这个概念它其实是非常模糊的，它里面包含的东西非常的复杂，你没有办法通过短短的这个时间把它全部具体的表达出来。那么我们怎么在有限的素材和制作周期之内以点带面的方法来展现盛唐的一个场景呢？我当时想到的解决办法就是用先抑后扬的方法，扬当然就是指的我们配乐老师这个给足了情绪的这个定制配乐，抑呢，那抑的就是它的环境，在咱们的报幕和音乐出来之前的这一段环境的特写。我当时脑子里就是我不能直接进报幕，我一定要留空一段时间，让整个肃静的这个广场只能够听得到六军将士整齐划一的这个列队的这个步伐，然后随着这个列队的步伐越来越快越来越沉重，把所有听众的心理节奏拉到一个峰值的时候，然后啪了一下，全部的将士集体跪拜，然后将士民众所有人高呼万岁，然后我们的音乐再起来。这一段戏其实是我当时临时加的一段戏，你的场面压得越沉重，音乐跟着起得越盛大，它越能够侧面反映出我们即将看到的历史的走向会越悲壮，正好也映衬了这一集的标题盛极必衰吧。然后第二个印象比较深的场景是第三季十二集镇龙宝塔。这一整集它也是从头打到尾，但是呢它最后面有一场戏就是关于镇龙塔内外时间流逝的一个双镜头的一个并行的一个场景，这迄今为止我自己最满意的一段戏。我觉得得益于周周老师的剧本他本来的设计和红玉老师的配乐，我觉得我只用跟着大家的步伐往前走就可以。然后最后一个让我自己印象还比较深刻的场景，它其实也算一个多线镜头切换并行的这么一个内容，就是第四季的第四集，就是分散在长安各个角落的驱魔师同时行动的一场戏。其实这个理念也没有什么设计理念，它就是我应该怎么说呢，应该说是一种设计的动力吧，就是我怎么样帅气的展现我们驱魔师的团魂，那就怎么来咯。 我非常满意的场景有很多，譬如第二卷第五集刘飞的回魂啦，第三卷的预告啦，还有最最名的名场面第三卷第一集的整个孔鸿俊李景龙的表白啦，然后第三季第三集的安禄山的登场啦，十四集开头的大战啦，然后还有第四卷第七集的进巫山和他后面的场景啦，然后还有咱们最后的整个第四卷的第十七集都是我很喜欢的。然后每一个场景设计 咱们的出发点其实都是为了通过在合适的位置制造亮点来推动整个剧情的发展，所以在设计的时候会尽量让每一个点都对剧情和角色的表演有帮助。那在具体的设计上会倾向于营造一种听众坐在主角边上看戏的感觉，所以在画面构思上会比较花时间，以及会比较花心思在每一个可以让人身临其境然后激发感官刺激的元素的设计，然后包括在不同的剧情里主角间的互动的节奏啦、气息啦和主角的声线啦，在音色上也会针对剧情做对应的处理。 嗯，大概有几个有印象的点，比如说全永司的降龙法阵，那个东西其实当时我在想，如果是一个法阵的话，它可能会有类似于比如说我们看到动漫里面那种六芒星形，那种六芒星形的话，它就是可能我要画的时候就是它的大笔一挥，我先画一个三角或者怎么样，然后我当时想的时候这个法阵先从三个点逐一亮起，然后就是亮起之后再从中间升起一道光束，用这种想法去设计的这段法术。还有比较印象深的可能是主要是第四集的吧，因为确实时间有点长了比如说在第六集的段落吧，有一段是报幕之前的内容，报幕之前那一段是就是他们说那我们要去入蜀地，红俊就自然而然的想起了他的偶像的诗，然后就念起了蜀道难，然后当时想的就是这个镜头就可以拉远，再拉到蜀地的那种风光之中去，再接上了后来的音乐，特别有那种在这种蜀道难的这段诗词当中，我的视角好像就已经转到了蜀地的上方，然后在过江之中看到两岸是如何，这个地方是我比较满意的设计。还有就是红俊与青琼的一段文戏，那段文戏我也是第一次这么满的去铺设一段文戏的节奏，因为那一段是大多数画的点都设置了一些节奏性的东西，让所有的音乐能够更好的推动这段文戏的进程。以及这段话结束之后，它是小狐狸其实在暗中偷听，因为青熊的耳目就是那些天上飞的鸟，所以我又设计了一个地方，就是小狐狸走开之后，一只鸟从一块石头后面又飞了起来，这种感觉就是就像碟中谍一样，就是你永远不知道这个东西到底是谁被谁监听，谁被谁看见。因为那一段整个的剧情也是因为李景龙他们要破了坤能够预知未来这一点，所以说两方就是属于我既在你监视之下，但是我又要超脱出原本的这种行为路径，所以我当时想的就是那这里我可以再设置一个类似于这样的陷阱，这个地方也是我比较喜欢的一个设计。 我们都知道天宝后期施工队的表现一直很亮眼，那么从第一季到现在是怎么统一风格的，而且能够保持高水准的呢？ 说到统一风格，主要是通过那个交流沟通和分工协作来实现的。这部剧题材是古风玄幻的嘛，然后每个人物都有自己的法器、自己的招式。施工队有一个 QQ 群，叫天宝种子地。我们几个就分工，设计好的音效都会放到种子地里，这样人物出场的时候所用的素材都能统一。还有就是监制们对我们的整体质量的把控也起到了统一风格的关键作用。 是因为我们有我们的监制周周老师，我们至高无上的编歌和我们辛勤劳动的策划公公老师在一起为我们做质量的把关。这不是彩虹屁，这是真的。因为老师们对剧情的节奏起伏、音效、音乐的使用都有很严格的要求，所以其实你们听到的每一集的成品都是经过制作组和后期团无数次的返本啊、打磨啊、精益求精之后的成品。所以大家经常越吹越大的百万后期、千万后期、亿万后期，真正之所以这么值钱的原因不只是后期而已，而是整个团队的通力合作。 对，另外我们有一个就是大家都知道有一个天宝施工队的群，然后几个后期会在里面分享音效的设计，每一个角色正派反派都会有相应的文件夹，然后他们的法术啊武器啊动作啊等等都会同步到每个人，所以大家也会就是同步到，然后大家也会去听彼此做的集，然后互相借鉴大家做的好的地方，反正就是很卷就对了。 好的，那我们继续采访一下我们的后期老师。那么第一个问题，在天宝广播剧的制作过程中，各位幕后的 staff 们都遇到了什么样的困难呢？或者说最难的是哪个环节？ 我印象里面比较深刻的困难是，就是在最初期的时候，要跟音乐创作的老师去沟通，就是这个广播剧是需要什么样风格的音乐。第一季的音乐乐园跟春江花月夜，其实当时写下去的时候，我已经想到了要在最后一季的时候给到另一版的乐园，就是说断壁残垣的乐园和大唐不在的春江花月夜。然后我在初期的时候就是有跟老师说过，就说了很多就描述的话，我现在都不想去回忆，我觉得就是因为不是特别的懂音乐创作这方面，所以说的可能会有点乱。然后就是有一个就进入一个僵局，就是怎么改都不是我想要的。然后某一天晚上大半夜，就是我已经觉得好像是不是改不出来的时候，老师突然发过来一版，然后就是完全对位，就是不用任何改就马上可以 OK 的一版《春江花月夜》，就特别的开心。我不知道大家还有会不会有没有注意到，就是那个第四季的第一集，除了《春江花月夜》就是结尾的它的那个变奏之外，它的报幕的时候是乐园的一个变奏，因为它这个是隐藏的比较深的，所以大家可能不一定能注意到。还有就是第一季的结尾的月夜这首歌，也是就是创作到后期一开始的时候没有想到要做，但是后来觉得可以做一下，然后跟当时的配乐老师冯韵老师聊了一下，就幸好他是内蒙人，然后他做起这个来就是非常的顺利，就一下子就做出来，大家对这个马头琴的印象也非常的深嘛。所以是虽然就是一开始会觉得挺困难的，然后到最后的呈现的时候，出来的时候还是觉得当时的坚持还是有价值的。然后大家也知道这部剧是非常耗后期老师的，所以就是有的时候还是挺心痛我们的几位后期老师，然后第一季的魔芋队的老师，然后第二季的时候张家阳老师也加入了，然后第三季的时候南瓜老师跟滚滚老师加入，第四季的时候乌苏老师加入了，就是后来的天宝施工队，就是大家都很心疼后期老师的头发。这些内容应该是后期老师他们会单独的聊的，所以我这个编剧也就不多说了，就是我也很心疼后期老师们的头发，对不起写了这么难做的一个剧本。然后后期老师在剧本上面的跟我的一些探讨啊调整啊一些想法的碰撞沟通，也让我学习到了很多，能够让我不断的在进步。因为我已经很久很久不做后期了，但是因为有接触到这么多优秀的后期老师，他对于我做持续的做编剧这份工作，做监制这份工作的受益是非常深的。然后就是我能够让我不断的有一个成长，我觉得认识这些优秀的配音老师后期老师也好，都非常的对我来说非常的幸运，是怎么说，算是我人生中很珍贵的，就是不能用价值衡量的一笔财富了。 在做整个剧遇到最困难的点倒不是后期本身上的，遇到最难的点是时间不够，但这个在只发生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天宝的制作团队有很成熟很成熟的运作机制，而且每一个大佬们都很有担当，帮我们后期料理了一切琐碎的事情，可以让我们专注于后期的工作，而且 确保我们每一个后期都有非常足够的时间去完成和打磨每一集的内容。这个我觉得一开始对于我们是一个时间上的难点，但后面的难点都应该是大佬们的难帮我们承担了很多。所以其实这个是很多广播剧的剧组很值得去借鉴的东西，也是非常难得的一个点。 制作天宝过程中最困难的我觉得应该就是扶摇录的录字了吧。当时我们几个后期开玩笑说，我们真是感觉做一整本书的妖怪，几百种妖态，几百种武器，整个天宝做下来我们的武器库都特别庞大。要实现这个结果，我觉得就不得不说我们天宝后期组的协作精神真的它影响到了我现在。就真的不得不说我们天宝后期组的协作精神，我真的对我的影响非常大。以至于之后的几年我不管加入什么样的项目，我是协作也好，还是我的后期我作为一个主力也好，整个的后期制作的流程以及它的专业度要求，包括它制作成品的一个标准线，其实我都会不自觉的要去对标我们天宝的一个后期制作的一个基准线。这已经形成了一种习惯吧。我觉得能够遇上像天宝后期组这种互通有无，然后无私分享，大家就是各自互相帮忙解决问题的这样一种团队，真的非常非常的幸运。对，然后就是关于施工队这个名字怎么来的，我觉得好像当时是我们几个开玩笑说拆迁队拆完了，那得有人来施工重建吧，然后就这么一直叫过来了，这挺对称的。 编剧和后期老师对于天宝扶摇录完结的心情又是怎么样的？ 天宝广播剧完结的心情真的挺复杂的，就可能已经是一种近乡情更怯的一种心情了。因为在创作过程中我可能无数次的想象过天宝完结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但等到经历过这么多这么久的一个过程之后，真正到完结的时候又是心头千头万绪，无法简单的用言语来言说，就是心情挺复杂的。它是一个对我来说非常重要的一个广播剧，一个对我来说影响很深远的一个作品，然后我能够如此的呈现它，对我来说是一种莫大的荣幸。 完结的心情就是没有做够，希望故事可以继续，但是没有关系，想念的时候就还可以去回味。要真的特别谢谢天宝的每一个粉丝的购买和支持，天宝团队的每一个人的今天都离不开你们的支持和鼓励。然后另外就是今天来看热闹还没有买的就赶紧给我整部剧都买了，因为只有作品叫好又叫座，咱们编工猫耳和天宝施工队才会有更多更好的作品出现。谢谢大家。 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还是对于我个人来说就挺不真实的，因为天宝扶摇录是我听的第一部商业广播剧，也是我最喜欢的一部。准确来说我应该算后期组真正是以一名剧粉的身份加入进来的，然后最后成为了制作团队成员之一。就是三年过去，我觉得天宝广播剧怎么形容呢，应该说是我的一个初恋吧，就是它也成为了我后期创作路上的一个印记。不管我经历多少个作品的历练，就只要每次一想到我是从天宝广播剧走出来的，我依然会觉得非常的骄傲。作为一个后期来说， 挺骄傲的。 天宝完结还蛮奇妙的，因为其实最开始我听天宝的时候，我也没想过自己会去有一天会做它，所以当我就是开始做这个东西的时候，我真的会有一种还蛮梦想成真或者怎么样的那种感觉，就是有一种哎，我有这么厉害了吗，就是对自己也是在这个制作的过程当中慢慢慢慢接受到一些肯定，以及各种对自己也有了一些信心。我们制作的故事在广播剧当中落幕了，但是这些人和事给我们带来的，包括说对我带来的这种信心，这种经验，其实它都是会让我在以后带着慢慢走下去的。 想对各位支持天宝的粉丝们想说什么呢？ 对支持天宝的粉丝说点什么，其实想不到我该说什么。我想引用基总原文的一段话，就是在这个疫情时期的话，我觉得也是挺应景的，就是那句须得时刻心存仁慈，未来方有一线生机，从不惧怕死亡，也永不惧怕磨难。就是希望大家能够从这部作品里面获得一些勇气，一些力量，一些爱，然后更好的生活，更好的面对未来。 最多的还是不舍吧。感谢季总把这么好的故事带给我们，也感谢各位小耳朵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那我们下一个故事再相聚。 想对喜欢天宝扶摇录广播剧的听众朋友们说，非常感谢我遇到了天宝扶摇录广播剧剧组的大家，以及喜欢这个广播剧的你们，谢谢。我是阿滚滚。 故事给大家带来的这种勇气、感动和决心也是一样，会被大家好好保存着，然后继续好好过吧，好好生活吧，留下的就是一些余韵。非常开心在天宝和大家相识。 好的，再次感谢编剧和后期老师的回答，也再次感谢你们对于天宝这四季的陪伴和付出，谢谢你们。好的，我们的趣味问答和我们所有的欢乐的环节都已经暂时告一段落啊。如果想听我们更欢乐的东西，可以翻回我们往期的 FT 和我们真正录制的天宝扶摇录的正剧里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快乐。好的，那么在最后啊，我也想问一下两位老师，其实一部好的广播剧它是需要各个部门的配合和协调，然后最后统一出来的一个结果， 对吧？再次感谢我们天宝陪伴我们的岁月啊。那么在同时对于其他部门的老师，两位老师有什么想说的？ 其实我觉得啊，就是因为天宝是我们第一部广播剧，我们也是一边摸索一边寻找一边探索，包括我们跟各个老师部门的老师，我们各个环节的老师，我们都是一起在寻求和探讨中往前走的。所以谁也不知道最后会是一个什么，呈现出什么样，都是一点点把自己的想法，自己的一些理念输出给对方，大家综合进去，最终才呈现出来你们所听到的这样的一个结果的一个广播剧。我觉得一部广播剧它这个好，之所以好或者不好，它不是单单就是配音，它需要各个环节的工种都好它才能好，缺一不可，有一条吊链子可能它最终呈现出来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在这里我真的特别感谢我们为天宝剧组里面付出心血的每一位老师。 对， 比如我们的负责人公公，公公真的是也是每天大包，不是你光跟我对，公公也在对， 对对对对， 每天三四点，然后甚至就是一味的赶的话，熬的夜那都太正常了。那我记得我现在想起来那时候每天都到三四点 通宵。我觉得第三季是最那个什么，因为第三季是纯打斗最多的，这个时候就是编个要求的镜头感也最多的情况下，可能我们在上线的前一天晚上还要再做最后一次调整的时候，公公在这个时候，我觉得他最辛苦的是说要陪我们听完以后，他还要把我们的意见消化掉，然后综合给到后期，然后改到咱们当时要的东西。 对，其实我们中间也有过矛盾，也有过争吵，就比如说对画面感或者这个整个空间感的呈现，或者主观镜头的呈现，这都有过矛盾，有过争吵，但其实最终都是为了这个作品能更好的呈现出来。这一路走来真的不容易，谢谢公公。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的编剧大大， 周周， 对， 这一路走来可真的太给力了，就是包括我们所有时候，有时候有些觉得有一些哪块心理建设不好的都会去问周周，然后包括剧情方面有些就是不理解，或者说有些需要去在充实剧情的情况下，我们都也是都是随时问他，包括我们后边选段，其实上舞台的一些选段都是周周帮我们改编和串联的。 对， 其实一路走来也真的是谢谢周周。 对，而且周周是把天宝扶摇录这么庞大的一个世界观和故事架构整理得很好。 对， 尤其是他涉及到几次轮回和回忆之间的穿插和昆神的那个。技能嘛，所以就 是 说他能把这条时间线和故事线理得这么明白，讲给 大 家 听清楚。 对，我觉得很厉害， 功不可没。 对，必须要有就是很强大的这个宏观的这个逻辑， 对， 才能捋得明白。嗯，再次感谢周周， 谢谢。然后就是我们的后期老师， 像 嘉阳啊、南瓜啊、滚滚啊，还有给我们做音乐的宏宇哥， 对， 真的是就是。陪伴我们日日夜夜啊，为我们天宝扶摇录的广播剧呈现更好的画面感。他们还有就是后期的那些拟音老师啊，真的是。 对，还有既然我们的这个主题曲也是他们写的， 对对对对， 然后跟我一块合唱的。 对。 其实我们后面经过天宝的磨合，我们跟所有的各个部门的老师其实更像是风雨一起扛过风雨之后的一个小团体，小家人这样。因为我们后来就是说有些问题如果直观上做不到的话，我们会直接进行语音沟通，具体的去输出我们两方到底会有什么样的不同的意见。所以到之后我们也在其他作品中也有合作，再次就是延续了我们对于天宝的那个感情。 然后也确实也得谢谢这几位后期老师，嘉阳啊。滚滚啊， 南瓜 啊， 对，还有一些就是负责音效对轨的这些老师， 因为有些时候那个时候啊，我天马行空，我总想象特别好，比方说我想要它环绕式，我想要它真实感，我想要它空间位置和都要就是完全都到位。其实对他们来说，其实对那个时期来说，其实整个后期来都挺难的。因为比方说你看你在电影院里面，它其实环绕 7.1.4 或者 7.1.2， 它是真的有环绕音箱在，立体音箱在那儿，你能听到真实身临其境的感觉。但我想让它声音里面，而且只是在耳机里面体现出来，其实真的在那个时期包括现在也是特别难的，难以企及的一个方向。但是我特别想要，但是他们就可能就会尽量去做，但是其实已经做到了我仅有的已经很棒的一个地步了。所以说当时他们真的备受我折磨。 反 正所以我在这里也谢谢你们， 感 谢 包容， 感谢 理解。 其实还最还要感谢的是吉总给我们塑造了这个天宝世界。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特别好。 没有吉总那我们回来这部作品。 对对对对， 因为吉总的文笔就描绘了那么棒的一个人物啊、世界观啊、剧情啊，才能让我们有发挥的余地， 让我们在此相遇。 对， 不然你还在银行里。 还真是 真的是。好的， 感谢吉总。 感谢这部作品，感谢为这部作品所有的付出的所有人啊，也感谢支持这部作品和支持我们的所有 粉丝们。对， 谢谢你们这两年半以来对于我们所有人的这个支持和信赖，以及对于作品的喜爱啊。那么多的不说了，我觉得就是说更多的细节和剧情我们放到去正剧里去真正的去体会一下，如果没有听过的朋友也 可以 去 感受 一下，感受 一下， 对对对，到底我们讲的是不是真话。 对 啊，是去验证一下哈， 就是跪下来安利。 对对对对对对。好的，那么再次感谢两位主义，那么愉快的时间啊总是如此的短暂，我们 FT 到这里就要跟大家结束了，希望大家能多多支持天宝扶摇录广播剧，虽然广播剧已经完结了，但是天宝男团的故事还在我们的心里继续。 其实就像第四季最后一集结尾有一句话，光阴轮转，山高海阔，我们 有缘再见。再见， 拜 拜， 谢谢你们， 爱你们。 住，那是寂寞时开篇。两座寒生梦白露，心等角度是归雁。落叶寒流妖气，只能绝处大明天。指路会执念，天魔卷土，孤独冥王生人间。穷极平生运，得意眼前，月与寒战力再见。刀光剑，原来初逢一面。若非历世间百态万千，生死如尘爱过眼，在这遇见你不会走一遍。关难穷途末路，马尾一流君不顾。安世乱创意满目，红尘心衰又几度。若临去不知归处，不顾情愁已入骨。漫漫轮回途，天光日暮，只为他风雪无阻。九曲平生运，得与眼前，月与寒战力再见。刀光剑，原来初逢一面。若非历世间百态万千，生死如尘爱过眼，在这遇见你不会走一遍。穷极平生运，得与眼前，月与寒战力再见。刀光剑，原来初逢一面。若非历世间百态万千，生死如尘爱过眼，在这遇见你不会走一遍。刀光剑，原来初逢一面。若非历世间百态万千，生死如尘爱过眼，再去遇见你不会走一遍。我当战而后，因你在身边。